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 是万芳演唱的《心不了情》，这首歌很多人翻唱过，我还蛮喜欢万芳这个版本，清清淡淡的。都说茶凉了就不要再续了，再续呢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，人走了就不要再留了，再留下也不是原来的感觉了，而情没了就不要再回味了。这首歌来自吴亦凡，叫《时间煮雨》。如果感情真能够像公式一样那么简单的去书写就好了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沙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

爱上了他们， 爱上他们的吟唱， 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想要历经沧桑。 这是张清芳1997年的作品《花与叶》。谈到歌词当中的一句叫“狗狗吹烟”哦，张清芳说，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，也并不是歌词出了错，就是这样写的啊。只不过呢，是他的创作者李正帆当时在和朋友们喝酒谈笑的时候呢，看到了远近人家升起的炊烟，又看到了两条野狗在走来走去，所以就有了“狗狗吹烟”这样的歌词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一向很喜欢写中国风，他的歌词永远有一股山水画，包括水墨画感觉的啊，许嵩《山水之间》。 落花雨，你飘摇的美。